你是一个披萨爱好者，那么你知道披萨的发源地在哪儿吗？你光说出意大利还不够准确，我告诉你，世界美食披萨的发源地就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。但是如果你认为那不勒斯只有披萨的话，那么你又大错特错了。来到那不勒斯呢，除了正宗的意式通心粉和久负盛名的千层酥之外，还有独具风味的海鲜可以品尝。在这里还有着全世界最好喝的咖啡哦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那不勒斯你永远都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。在这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小城当中，随便的走街串巷，点上一份披萨，在海边漫步，想想都令人向往。近几年呢，捷克共和国的旅行是越来越火热了。而作为首都布拉格，它除了是一座历史与文化完美交融的城市之外，在世人眼中，它也是一座美食之城。这里也有着它独特的风味。捷克人爱吃肉，客人们来到这里可以享受到上乘的肉类美食。另外呢，在布拉格一定不要错过 Sisters 餐厅，这里可谓是捷克美食的代表。而且除了美食之外，这里的啤酒也是超便宜超好喝的。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水上城市威尼斯，精致的景色和浪漫唯美的色彩似乎和美食沾不上边，但实际上呢，在游客众多的威尼斯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美味等着你去发现。比如说在城中就有两个米其林星级餐厅，但是更多的我更建议大家走走停停，在遍布于全城的意式小餐馆里去尝当地的地道美食，这才是最接地气儿的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 用话题引领精彩， 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 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 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 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 移动中的驾驶资讯， 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呢，要带领大家在欧洲寻找最美的美食之城。接下来我们去往丹麦的哥本哈根。作为丹麦王国的首都，哥本哈根一直以其绝美的海滨风光闻名于世，而著名的小美人鱼铜像也就坐落于此了。随着米其林星级餐厅越来越多，哥本哈根也渐渐成为了吃货们的好去处。比如说著名的诺玛餐厅，它呢就在哥本哈根，已经连续几年获得了全球最佳餐厅的称号。很难想象，在哥本哈根这样一个小城当中，竟然藏着12家米其林星级餐厅，这也充分展示了丹麦人对待食物的专注与热爱。虽然米其林的评级并不能代表一切，但是哥本哈根毫无疑问的已经成为了吃货们不可缺少的美食天堂。是的，法国的巴黎不仅仅是一座令全世界向往的浪漫之都，它更是一座美食之都。盘点欧洲的美食，我们是不会忘掉巴黎的。如果你寻求的是极致奢华的用餐体验，那么位于福日广场的米其林三星级餐厅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里华丽无比的装潢会搭配上美味菜肴，一起震撼你的心灵和味蕾。巴黎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座拥有9家米其林三星级饭店的城市，另外还有12家米其林二星级餐厅和72家一星级餐厅，感觉在巴黎你随便就可以找到一家米其林级餐厅。我们转回头来再看看意大利的罗马。罗马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城市，而这里呢有很多犹太风味的美食，也有罗马乡村的传统美食。漫步于罗马市中心或者是托拉斯特街区，你一定会被当地的餐厅所吸引。不用推荐到底是去哪一家，看着门脸和装修，想进哪家随便一去都是美味。按照排名的顺序，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法国里昂。里昂是法国著名的美食之城，全世界最有名的法餐厨师保罗·博古斯就在这里。年近90岁的博古斯仍然经营着他的餐厅，还为全世界慕名而来的食客们提供着极致的美食体验。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毫无疑问的是一座世界名城，这里拥有全球一流的博物馆，还有精致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咖啡馆。不过我更要推荐的是阿姆斯特丹独具特色的街边小吃，这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美味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些街边小吃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业态，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季节去阿姆斯特丹，你都会尝到不同的特色美味。接下来我们去往法拉利的故乡，那就是意大利的摩德纳。 摩德纳除了有香车、美女和著名的赛车手之外，这里也是美食的天堂。在摩德纳，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帕马森干酪、火腿和烟熏肉，当然不要忘记这里还有著名的意大利黑醋。 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去探寻欧洲的各个城市当中的美食。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是柏林。在欧洲，柏林是不夜城的代表，而这里的美食也常常被沉浸在历史中的游客们所忽略。但实际上呢，除了久负盛名的德国香肠之外，柏林还有着众多的美食等着你去发现和品尝。著名的两星级米其林酒店凯宾斯基就坐落在这里，而每逢周四和周末呢，柏林都会有许许多多热闹的集市。除此之外呢，夏天的柏林更像是各民族文化的一个大熔炉，让人美味难挡。在这里，除了你可以体会到正宗的柏林小吃之外呢，路边摊你可以轻易地找得到正宗的泰国小吃、俄罗斯小吃和越南美味。接下来我们去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。佛罗伦萨除了独具盛名的牛排之外，那在这里你不能错过的是它美味至极的路边小吃，比如说牛肚三明治。要记住，想要吃到最地道的佛罗伦萨小吃，一定要到市中心的市场粮廊来去找。提到英国的美食呢，很多朋友会把它和暗黑料理联系在一起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英国菜和暗黑料理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文化关系。但伦敦到底是不是一个美食之城呢？那么答案一定是肯定的，毕竟这是一座拥有着1200万人口的城市，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也是互相交融的，自然少不了多种多样的美食诱惑。这里有一众的一线名厨，还有优雅的就餐环境。如今呢，伦敦拥有65家米其林星级餐厅，而且还有更多的主厨在全世界都是名扬海外的。而来到了英国伦敦呢，很多时候餐饮文化和皇家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，所以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得到那种老式的皇家礼遇。 青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